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，深深。 说的你却反悔，过去的一切成灰，家亲家义爱的虚伪，你好像是魔鬼。为什么伤心流泪？为什么流浪不归？你问我要去找谁？你问我我问谁？你问我我问谁？

下，无尽无尽的夜晚，大不扬的小酒馆，没有人急着回家，没有人想各自回家，无尽无尽的夜晚，爱在舌尖上打转，测试他对我有多疯狂，原来只是精神上 歌曲的曲调呢比较的另类了，不过如果放在小酒吧来播放的话，应该还蛮能营造气氛的吧。而杨宗纬在他的歌词专辑当中也翻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曲，好像感觉杨宗纬有唱过蛮多蔡健雅写的歌吧，像空白格也是。那一说到杨宗纬的话，接下来我们就调到他的歌咯，来听到的就是杨宗纬的歌词。 我们是小心上蓝天想不会迷失，跟着快乐忘记，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，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，迎着风展开双翅，保持优美的花香，此时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，也有点破，衬衫也有点难，我的事情有多久，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，放下沉重包袱，心灵从此解脱，换上夹脚拖鞋，双脚重获自由，艰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，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分享，我们是小天上蓝天的歌，方向不会迷失，跟着快乐忘记，一起寻找幸福的

有多久没见你？以为你在哪里？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的呼吸。有多远的距离？ 小培的心动，这首歌曲呢是歌坛才女黄韵玲的作品。她的作品呢总是能够让人在一种淡淡的忧伤之外感受到一股暖流。据说那个时候她是坐在香港的计程车里，然后看着车窗外的一些街景，就好像一幅幅电影画面在划过一样。于是呢，这样优美的旋律呢就从她的脑海当中给盘旋了出来。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林小培99年的专辑 She Knows 当中。小军的音乐盒，接下来听到的是刘胡毅的从前慢。 记得早先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。今早上火车站，长街黑暗无行人，爱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什么有钱都买，一生只够锁了，人家就懂了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漫长。 生只够爱一个家就懂了。 这是刘胡毅根据木心先生的作品谱曲的一首歌曲《从前慢》，是不是很多人都是最先喜欢上了木心先生的词，然后才是《从前慢》这一首歌曲呢？据说当时呢是要带着这首歌上春晚的，可遗憾的是啊，羊年春晚的舞台上面我们没有能听到他的原唱，而至今呢，刘胡毅这三个字还是很少有人知道。所谓歌红人不红，大概就是如此了。接下来是周慧，不想让你知道。 忽然不想让你知道，在我心中你多重要。既然你要自由，你就得到。让你永远都记得我好。忽然不想让你知道，你的爱戒不掉，就让思念淹没，我不想逃。反正你将永远不知道。今夜星光多美好，适合用寂寞去拼掉。我们曾用爱互相依靠，出多少不用计较。想一个人多美好，就算只剩记忆的参考。

会唱完这最后一句、oh, 我知道我不是陈奕迅，我的名字叫做吴克群。 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新鲜，就觉得歌还可以这样写这样唱的吗？首先这歌名呢是他自己的名字，叫做吴克群，这好像在众多的华语歌曲里面并不多见吧。而且呢他一个人还模仿了八个歌手的声音都融合在一首歌里，里面还有很多歌手的名字，可见当时吴克群的野心还有他的独特的才华哦。接下来是黄龄的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，哇，这个版本绝对让人听到鸡皮疙瘩都掉一地了，可以说是欲罢不能了。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说接下来这段话了，好怕打破这样的一种氛围哦。

那绝对不是我。既然曾经爱过，又何必真正拥有你？即使离别，也不会有太多难过。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。Still love me tomorrow?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?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？这是蔡琴翻唱自童安格的一首歌曲，而他的声音在这首歌当中表现的可以说是完美无瑕，气息也是稳定到不行哦。那童安格的歌很多人都翻唱过，这首歌更是如此。除了刚听到的蔡琴的版本，谭咏麟、关淑怡也翻唱过粤语版的这一首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》，而孙楠呢也有翻唱过，不过会感觉孙楠和童安格的风格应该是不太搭吧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会是一首翻唱，这是庾澄庆翻唱自凤飞飞、刘文正的老歌《流水年华》，用这样的一首老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朦胧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，往事又掠过我心头，又记离别的时候，紧紧握住我的双手，轻轻一句多珍重，眼儿也朦胧。花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。层层的相思也悠悠，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千军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 首。 今宵微寒路上行人匆匆，朦胧的街灯孤立在雨中，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，句句在我心间。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。层层的相思也悠悠，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千金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。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。层层的相思也悠悠，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千军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 日再相逢，我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。 你我似水流。